新年好，又是一年新春到。无论您是想要经济大气的婚庆喜饼，还有品味丰富的本土手信，亦或是定制各类春茗酒席，不用担心，道教家家美啊，一次性满足您所有的愿望。东莞广电现携手道教家家美，诚邀您共同打卡一站式购物体验啦！快快导航家家美喜悦水乡及月辉路15号，或致电81333228抢购吧。 冇错啦，广东味佳佳美，30几年匠心工艺，东莞人喜爱嘅本土大品牌，订起饼，买手信，摆起酒，记得就拣道教佳佳美。喺呢度，佳佳美祝福大家喺新嘅一年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，万事如意，恭喜恭喜！